东北亚安保第四次乌兰巴托对话从15号到16号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本次对话由蒙古对外关系部和蒙古战略研究所共同举办，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美国研究所代表团以及俄罗斯、中国、蒙古、美国、日本等国政策研究机关代表团和各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会上讨论了在东北亚地区保障和平与安全、实现经济合作的途径。朝鲜外务省美国研究所代表团揭露美国对朝敌视政策的反动性和不妥当性后强调我国的原则立场，说针对美国的强权和专横，我国将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国家和平与安全，还将欣然应对美国所要求的任何方式。